哎，先声夺人的环节，今天在这个环节呢，天宇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董小姐》。好，天宇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的电乐开始之后，天宇带来他的演唱。 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任小姐。 非常好听的一首袁小姐、嗯、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啊。刚刚是在第一个板块当中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天宇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董小姐，但是呢他是把它改成了袁小姐。 袁小姐， 嗯，这是 袁小姐是谁呢？ 嗯， 呀，就是我对象了，肯定是我对象了。对， 哦，就是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女朋友做了一个表白，是吗？ 对，算是一次新的表白吧。 啊，新的表白， 对， 哦，非常用心啊。 那为什么要选择《董小姐》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些内容啊，很像跟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历 啊， 就总感觉我们俩就是磕磕绊绊吧。其实谈的时间虽然也不长了，一年左右啊，但是呢，这个经历的这个挫折可是不少， 所以这首歌就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所以选择了这首歌送给女朋友。不知道女朋友现在听到了吗？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啊，给你的男朋友送上一个小火星。 哎，没错，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这个界面友好功能多样的这个男孩，就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天宇啊。 嗯， 其实天宇呢刚刚给大家展示了挑战新歌声我们必须要必备的才能，就是唱歌。 对，除此之外呢，其实天宇还有他的拿手绝活哈。天宇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对， 哎呀，这个 怎么个功能多样法？ 也不能说是拿手了，就是喜欢吧，只能算是一个爱好者。其实我对配音的话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这个学这个专业嘛，播音主持。然后呢，这个不断的摸索当中，我觉得哎，配音这个东西，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用我的声音去给电视剧里面的明星，或者说一些广告啦，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东西去给它配出来，哎，感觉还蛮好的。那我想我就试一试，结果这一试呢，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就喜欢上了配音， 哦。一发不可收拾，那就是这个出来的作品是得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家长啊朋友同学得到的一些肯定，还是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开始面向市场，还是走向市场然后这样去做一些东西 啊？先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先是给父母听吧， 啊， 刚配完了，对吧？ 对， 没太有底气，没太有自信，先给我妈听。我妈说：“哎，你这个，感觉不太行，不到位。”然后呢，我就在家里边，在那个屋子里趴床上，拿着话筒在那试，一遍一遍的试。那我今天是高三的那会儿时候，然后试完了之后还是感觉不满意，然后就一直在练嘛，因为喜欢嘛。然后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已经开始接一些商业的了。前段时间配了一个魅族手机的一个宣传片，然后也算不能算面向市场吧，就是还是也是喜欢的阶段 啊。总之是在这个自己喜欢上的事情上，已经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了。 对了， 好。 所以今天天宇的拿手绝活就是配音。 对，然后这个今天在天宇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已经完成的一个作品啊。第一个是一个动漫的作品，是吧？ 对，算是一个不良人画江湖 啊。好，那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来， 传说中的道门之王，道直，墨家的叛逆分子。 不错，我是墨家的，个性有点小叛逆。 你知道自己正在被通缉吗？ 被通缉很久了，有点开始习惯了。 我就是专门来捉拿像你这样的通缉犯。 哎呀，你来的不巧啊，今天我没思想准备，改天行不行啊？ 你还想跑？ 我想跑的话，没有人可以留住我。 是吗？ 听说你有个很响亮的外号，叫做草蛇灰线，千里追踪，如驱复古，如影随形。 不错，被我盯上的犯人都逃不了。 我觉得这个外号太长了，不适合像我这种念书少的。我给你起个短的，就叫跟屁虫，是不是更贴切？ 哎，这个就是天宇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段配音秀。哎，这里面的两个主人公的配音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啊，对，是，这是一个配音秀的一个国漫的一个比赛， 哦， 想参加来着。 那我觉得你这个他的声音这个塑造能力非常的强，完全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然后被你塑造的非常有这个像有脸谱一样，但我们看到了他的特点， 反差很大， 对，反差非常大。 哎，确实是没错。天宇那个，因为刚刚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天宇已经完成的一个版本，我们现在在现场，天宇 我们想听现场的， 简单的再来两句这两个人物的一个小的对白。 小对白可以，那个要不要我学一个狂鼠的吧？就是其实声音也跟这个差不多， 也可以，可以， 这个一个， 因为这个是你擅长的领域，而且是你喜欢的领域， 啊，对，可以， 好， 一个游戏人物啊， 好，一个游戏的人物，现在是， 明明知道外面有东西可以让我炸上天，我却还在这儿瞎转悠。你说这东西，这东西让我什么神都不相信了。 那就到这儿，这到这儿吧。 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守望先锋里面的一个游戏人物叫狂鼠，就是一个老鼠的形象。 哦、老鼠， 对， 怪不得这个声音啊，听上去就 很邪恶。 对，嗯、是非常形象的。 对对，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配音的版本啊。 嗯 嗯，然后呢，今天田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前段时间非常大热的一部纪录片啊，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然后同样是天宇的版本，我们来听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的期待。 给它粘上 一个造型传统的中国木柜子，上面却镶满了外国人形象，这是唯一一款古时有但现今没有的纹饰，它的名字叫黄花梨百宝镶嵌番人进宝图顶镶柜。番人是中国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泛称，明清鼎盛期要接受许多藩邦的朝贡，朝贡有着严格的礼仪程序，包括跪拜的动作、站立位置、进退路线等。接受贡品后，朝廷通常会回赐丝织品、瓷器、金银等，且回赐价值远高于贡品，以彰显大国风范。这时就出现了番人进宝图的纹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民国以后，随着国力衰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再有藩邦朝贡，这种纹饰也就不再适用了。 哎，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一个片段，也是由天宇一个人完成的。哎，这个声音就是非常敦实，不像是一个96年的孩子的声音。给我们讲一下，我觉得人家是孩子。 现在节目当中爆料嘉宾的年龄，好，天宇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因为觉得确实配的是非常的好，非常到位啊。因为比如说在配音界可能有很多这个大咖老师，比如说这个李丽宏啊、任志宏老师他们的一些作品，你在配这类的作品，比如说就像纪录片的时候，会不会去刻意的去模仿一下他们的声音，或者是你是去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 是的，一定会的。因为刚开始我在模仿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刚开始不太敢动这个东西，也是从动漫入手的，然后从动画片，到后来我是有一次偶然的经历听到了这个刚才这个文哥说的这个李丽宏老师的作品，然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作品真的是配得非常好，而且呢他的声音啊跟这个画面融入的非常贴切，就不会让观众有违和感。听了之后我就开始想琢磨这个老师的用声方式是怎样的。后来呢经过一些专业的锻炼，我就会老师的这个分析，我就会觉得这个老师其实他并没有太注意用声音，而是反而用情感较多。 哎， 情感的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然后呢我刚开始的作品也是非常生硬，然后用那种，我因为有时候配纪录片会比较压喉嘛，然后就是声音会低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这个声音让观众听的话肯定不舒服，我就得把它调整一下，是不是能让观众听起来，哎，我的声音是辅助，是加分的，不是减分的。那可能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磨练。然后这个作品，这个是我最近配的一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模仿，因为我听了原声，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央视哪位老师配的，但是呢这个原声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不会让你感觉这个声音是，就是它突然出现是一种突兀，反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一种韵味的一种体现。 哦， 我觉得逐渐就这样出来了。 哦， 模仿他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天宇在他喜欢的这个配音方面还是非常下功夫的。 对对对，没错，非常下功夫。但是呢这个因为作为咱们同样一个专业的啊，哎，虽然说今天我们在这儿是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啊主持人天宇是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但是我其实有一个困惑，就是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播音啊配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我们会处理好稿件，可能会能够处理好配音，但是呢，就往往这个唱歌的时候吧，有点过于这个纠结于字。反而 脑子太清醒了， 对，反而不容易投入情感，导致于现在我对自己的唱歌水平，我直线的 处于下降的水平， 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怀疑。 自从做了主持人，唱歌就开始。 哎、自从做了主持人之后，唱歌就不行了。嗯、曼宁有没有这种感觉？ 哎呀，其实我还好了，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唱歌比较好， 还唱歌比较好， 应该去当歌手是吗？ 啊，对。然后，其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天宇，刚刚也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两个配音的作品啊，一个动漫，然后一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一个作品。 嗯， 挑战新歌声嘛，我们还是来回到音乐。天宇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听什么样的歌？然后唱的多不多？跟大家去聊一聊。 我喜欢这个歌的这个分类还真是比较杂，就是其实我不太追星，因为所以我喜欢的歌大部分都是就比如说旋律比较好的，节奏比较好的，也没有固定的风格，就欢乐的、悲伤的、用情的、这种洒脱的什么 rap 这种都可以，只是要听旋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喜欢哪类的，就是只要对了感觉就还可以 啊。这个有没有 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那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歌手？喜欢的、 歌手的话，魏晨吧，真的算是蛮用心喜欢的一个人的话，算是魏晨。 哦，魏晨，对，魏晨其实近些年的发展，从他出道之后，对对对，还是很努力的一个歌手。然后无论是在这个还有演绎的作品方面， 对 啊，都非常努力啊。喜欢魏晨， 对，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是符合这个天宇的年龄特点。 之前还演过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嘛， 对对， 这个神剧。然后其实当时我对这个魏晨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到，后来是因为他出道了，在韩国他出第一张专辑叫《破晓》，这个时候我哎关注到这个人了，也是因为他这首歌 啊， 《破晓》这首歌。 破晓这首歌啊， 其实是有意义的，不是单纯的就是喜欢它的旋律，是有一定意义的。 是不是这其中又有一个什么小故事呢？给我们讲讲吧。 其实是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初三到高一那个阶段，这首歌应该是新专辑发布，算是魏晨的这个除了千方百计之外的另一个出道专辑了。而且这个是天娱跟在韩国合作的，然后呢，这个魏晨去韩国发行，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我听这首歌感觉到旋律非常好。有一次我看这首歌的 MV， 这个破晓 MV 特别打动你， 非常打动我。他那个节奏和那个舞蹈的韵律，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配音，没有接触到配音，所以我觉得那个舞蹈还非常能够打动我，我就想学一学，但是没有人教呀。我是根据那个 MV 去抠那个舞蹈，对。他那个 MV 吧有很多的那种动作，于是我私下去找百度找一些视频，就是工作室去翻跳他的那个舞蹈。 那你学了多久呢？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还上高中嘛，学业还很紧， 学业繁重，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每天晚上 当成了一个兴趣业余爱好， 对，没事就跳，没事就跳，闲的时候跳两下，闲的时候跳两下，那怎么得几个月。 所以这首歌还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回忆， 对， 就想起了自己的高中、初中的时代， 那个时光。 对，看我给大家现在这个起的这个曲子，我相信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梦想、有憧憬的一个， 是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这首歌也是天宇今天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对推荐的一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啊。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时候自己有憧憬，然后有梦想。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有什么故事？对于你来讲， 我相信是这样的，是在我初中的时期，我那个哥姐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在我们那儿有一个叫立川二中的一所高中 啊， 这个高中啊， 在家乡那边， 对，我济南那儿，非常严格，就号称是历城第二监狱，他的这个管理方式啊非常严苛。我是初中高，因为他是初中也有这个立川二，高中也有立川二，其实。初高中都有，然后呢，我是一直在那儿待了六年，然后这个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必备的项目，就是课前一支歌。 课前一支歌， 对，上课 是每一节课前都要唱吗？ 不是，是这个就是上完这个早自习，吃完饭回来。 我还以为是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唱一首歌。 那得累死我。 音乐学院了，这是， 对， 继续。 然后就是上课之前嘛，会唱课前一支歌，每次都会换。但是呢，这个六年的时间，这也算不过来多少支歌了。但是呢，唱的最多的也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我相信》，杨培安的。 啊！ 我现在就是依稀的还能想起我在课桌站起来那一刹那，就所有人都站起来，然后唱这个《我相信》，直到中考、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唱的也是这首歌，会宣誓嘛？ 对对对， 就大家都一块站起来那种感觉。 唱完这首歌就开始宣誓，那种感觉到现在都忘不掉。 所以这首歌也是陪你度过了漫长的读书 的 岁月。 是的，是的， 对，那个是代表天宇这个现在不大的年纪，但是曾经奋斗过的一段青春的， 对， 一段一段青春的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印记啊。 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5，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推荐 MV 的这个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MV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天宇给大家推荐的《未晨破晓》这张 MV，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如果大家在火星直播上看我们的这个 MV 呢，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舞蹈还是有难度的。天宇那个时候学习的这个也是很有勇气呀。 对，没错，天宇来给我们再说一下。 其实这个舞蹈的话，他你刚大家看到这个版本其实是已经剪辑过很多了，他这个动作这种对镜头的动作很多，但是实际上这个舞蹈是全程跳舞，就是全程都是非常有复杂难度的这个舞蹈的，就是 所以说你当时练的时候应该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难度更大一点，是吧？ 对的。 明白。 其实我跳的也很丑了，只不过是怀念当时为这种东西付出的那种情怀了，就那种韧劲儿 啊、 就是这支舞蹈，其实天宇是可以去跟着跳一下的。 啊，其实现在跳不了 啊，对， 多年前可以跳 啊，因为说到这儿呢，所以在这里呢，要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要预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在6月26号开播的这个开播日当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间啊，我们高大上的直播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驻那里了，然后是在我们的现在老直播间，今天也是最后一期，在老直播间的最后一期节目，然后呢，在明天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对，会有一个这个特别棒的一个嘉宾区，甚至一整支乐队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交流和表演。所以也请大家在每天从明天开始啊，在我们的新直播间里来观看， 一起关注我们， 对，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是挑战新歌声，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我们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的互动。刚才呢，软绵绵轻轻酱就说了：“哎呀，怎么刷了这么多礼物都不念了？”来了，我这就来念了，谢谢你的小礼物。 对，谢谢大家。大家所有啊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啊！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哎，下面我们就进入了有故事的好同学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里呢，天宇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歌词的朗读版啊，比较独特。 歌词的朗读版， 对，叫《突然想爱你》。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体系里呢，也有一个叫主持人读歌的板块啊，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也是给大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包括其他的主持人，我们各档节目的主持人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啊。今天天宇是给我们带来的 许茹芸的一首歌。 对， 突然想爱你。对，为什么喜欢这首歌，然后去自己对他做了一个演绎，是用朗读的方式。 因为之前听这首歌的话，其实不是听的原版，是听的张杰版本的，应该是《我是歌手》吧？ 啊，《我是歌手》版本。 对，然后他当时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啊，很符合这个词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他很用力，他爱的很用力，包括歌词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就像其实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一个狮子座嘛。我对这个爱情的，包括我们感情的这个占有欲，其实是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歌词里面所描述的这种，关于对爱情啊感情的这种执着和这种控制感，是我跟我很蛮符合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天宇的这个朗读版本的《突然想爱你》。 来，有请。 想爱你，在这昏暗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 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几乎忘了怎么去呼吸，在每次与你擦肩的瞬息，如今是你让我想起那停摆已久、停摆已久的心灵。 哇，这也是非常用情的一个朗诵。其实刚才呢，天宇说他自己呢喜欢听旋律好听的、节奏好听的，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天宇很在乎他的歌词写的内容是什么，是吧？你看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董小姐啊，突然想爱你，都是歌词很符合你当时心境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其实天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元素啊，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界面友好功能多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符合对天宇的一个定位。首先有配音，还有朗读，但是朗读的是歌词，然后还有用他的歌声对女朋友表白，哎，这都是 非常的浪漫。 对对，都是天宇。其实我还知道天宇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才艺啊，是这个魔术 啊。对 对，这个环节这个事儿得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喜欢魔术。 这个的话是渊源比较久了，是我记得是2009年的时候，是刘谦上春晚第一次吸引到我，那个非常经典的这个鸡蛋变这个戒指，包括这个硬币消失、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是魔术掀起了一股浪子一股热潮。之前的话魔术是这个并不是在国内那么的名声享誉的，而经过了那个春晚那届春晚之后吧，算是在这个普遍了起来，人们都开始爱玩魔术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也是引领我开始走上魔术道路的这么一个什么标签吧，算是标签。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练嘛，就到我是什么练了什么时候呢？小学的六年级开始，六年级初一、初二、初三，然后大高一空了一年。然后高二、高三，然后高三之后就上大学之后就没在中国。 那你能变什么样的魔术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刘谦用鸡蛋变戒指是吗？ 哎呀，那其实 啊，那你能变什么？扑克牌。 对，我是玩牌的，这次非常可、对，非常可惜没有带牌来，因为这个直播的话，不知道这个直播是可以这样的。 对，没关系， 高大上的直播间。 对对对，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的新直播间啊，然后让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和你这个怎么着，共同揭秘一下， 揭秘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什么漏洞啊，怎么样，别漏了。 对，尽量是不会出漏洞的。对，功底还是在的 啊，还是非常自信啊。 对。 对，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啊学播音的小伙儿天宇。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歌曲，还有这个他的配音作品，还有朗读的歌词的版本。 哎，以及分享了他的 功能非常多样。对，还有他的小故事。时间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啊，然后刚刚跟大家预告过，明天我们就要入驻我们的新的全新的高大上的直播间了，也欢迎 主持人也是非常的期待、 对对，非常期待，非常激动，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下午6点钟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在那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 FM982 今晚有戏，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哎，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天宇。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做桑拿，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可